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世界末日有着各种各样的想象，而其中最有可能的则是行星撞地球。作为恐龙灭绝的头号疑犯，有可能对地球造成威胁的小行星一直是我们重点监视对象。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做的也不再只是监视。日前，美国国家航天局的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正式启动，这也是人类首个小行星防御探测任务。正所谓驱赶头号嫌疑犯，解除危机得平安。小行星对于地球有着怎样的威胁？这项计划的任务和目标是什么？它又是如何解除小行星的威胁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防御太空危机。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呢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科学。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第一个话题呢，是和航天有关系，快舟一号甲固体运载火箭即将进入密集的发射期。 由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快舟一号甲固体运载火箭进入密集发射期，预计未来三个月左右将完成7次发射履约。快舟一号甲火箭是一款小型固体运载火箭，具备国际通用接口，主要为300公斤级低轨小卫星提供发射服务，具有飞行可靠性高、入轨精度高、准备周期短、保障需求少、发射成本低等特点。作为首家入驻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的航天企业，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在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投资建设的快舟火箭总装总调中心1期项目已投入使用，主要用于快舟固体运载火箭总装测试和试验。自今年8月开始，快舟火箭都在这里完成总装测试，再另往外地发射。 简单来说一下快舟一号火箭啊，其实呢，快舟一号火箭是快舟系列火箭当中的一个型号。目前呢，快舟系列火箭一共是有3个型号，这3个型号呢，分别是快舟一号、快舟一号甲，还有快舟二号。快舟一号呢，可以执行的任务是近地的小型的小行星的发射，小卫星的发射。刚才呢，我们听到是300公斤级的，其实300公斤呢，在卫星当中呢，绝对不算是大的，但是呢，它现在发挥的作用却是越来越多了。尤其呢，很多卫星上天呀，它是要去执行一些应急的任务，这个呢，对于火箭发射的要求就很高。在过去呢，我们发射火箭其实是要准备一段时间的，尤其呢是一些液体类型的火箭，可能在发射任务呢开始之前的一个月或者半个月的时间，相关的发射工作就要开始准备了。但如果我们现在使用固体火箭呢，其实就会非常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可以即发即用。所以呢，未来啊，发射呢，像快舟啊、捷龙啊等等固体快捷火箭，也是我们国家呢在商业航天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好，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长江，我们来关注一下在长江江苏段江豚的种群数量是逐步的恢复态势。具体的情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近日，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南京大学发布环境 DNA 最新监测结果，今年以来，长江江苏段江豚检出率进一步上升，前三季度为45%，高于2020年的28.6%，其活动热点区域进一步扩大。南京大学教授张孝磊介绍，跟踪监测江豚等旗舰物种的活动热点区域，有助于科学开展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江豚检出率和活动范围进一步增大，表明长江江苏段稳定良好的水质，为江豚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环境，长江鱼类多样性与生物量显著增加，为江豚提供了必要的食物。作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江豚种群状况是长江生态健康状况的重要指示。 江苏将继续开展长江水生生物专项调查监测评估工作，对鱼类以及江豚等指示性水生生物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活跃程度进行科学系统的调查监测，跟踪评估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及十年禁渔政策成效。 来说一说在长江这段时间的保护啊，其实我说的这段时间呢，都是过去很多年就开始了。在长江进入到禁渔的保护之后呢，我们已经在媒体的报道中看到，其实呢，长江物种种群的数量已经是有着明显的上升。虽然过去呢，我们已经发现在长江啊，被誉为水中大熊猫的长江白鲟已经灭绝了，而白鲫豚呢，在之前也宣布了功能性的灭绝，但是当我们真正开始来进入到执行的阶段去保护长江的时候，这些物种恢复的数量确实是非常的快。刚才呢，我们也是看到在长江江豚啊保护的工作之下呢，江豚的数量也是有着明显的上升。其实江豚呢也是长江当中特有的物种之一了，也是为数不多的物种。看到江豚的数量恢复，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希望未来呢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这些好消息呢包括在野外功能性灭绝的白鲫豚，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看见它，也许在某个角落还会再次现身，以及呢大家想象中的曾经在长江中的非常非常丰富的渔业资源青草鲢鳙四大家鱼还能够再次回来呢？我们拭目以待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领域。由于呢芯片短缺，英国十月汽车产销量创下了65年的新低。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十月汽车产量不足6.5万辆，同比下跌41.4%，创1956年以来同月产量最低纪录。这一行业协会认为，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芯片短缺，以及日本本田汽车公司7月永久关闭设于英国南部城市斯温登的汽车制造厂，导致汽车产量下降。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英国汽车产量超过72万辆，与2020年同期相比，下跌2.9%。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预计，今年全年汽车和小型货车产量将连续第二年不足100万辆，但明年有望回升至100万辆以上。全球商业咨询公司阿利克斯合伙公司的数据显示，芯片短缺导致全球汽车产业今年销售额损失大约600亿美元。英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公司预测，芯片供应明年春季将逐渐恢复正常，但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则担心要等到2023年。 说一说英国的汽车产业啊，好像感觉在整个全球的汽车产业当中，它的声音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好多英国的汽车品牌早都已经被各个生产汽车的大国或者大厂呢，都去给他们收购了。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像宾利呀，还有包括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也成为了英国汽车豪华车代表的名爵呀、罗孚啊等等，其实都是被收购了嘛。但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是要说英国是一个汽车大厂呢？首先，现在从产量上来讲，英国每年啊，它生产的汽车的数量都是在100万辆，这个绝对算是一个汽车大国。此外呢，别看英国的很多品牌呢都被其他国家收购了，但是呢，英国在豪华车的制造领域是非常有经验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宾利，还有劳斯莱斯，这都是享誉全球的顶级豪华车，而且是超级豪华车。那么这些豪华车呢，虽然在品牌上被其他的汽车公司收购了，但是英国呢，却是掌握了非常重要的核心技术，那就是关于汽车的设计。设计和研发呢，很多的工作都是在英国进行的，而且英国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多的人才。据我所知呢，世界上的很多大型的汽车厂都在英国设有研发中心，包括像中国的吉利，我们本土的品牌，在英国也有研发中心，足以说明呢，其实汽车领域的制高点也依然是在英国。当然英国只是制高点之一啊，还有其他的制高点，比如说像德国呀，或者美国呀，以及现在呢，很多中国汽车的生产和制造包括设计都是越来越棒了。但是从英国汽车产业的角度来讲，其实也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除了说生产汽车最后这个环节很重要以外，在汽车产业中利润最高的和或者说技术含量最高的还是在初段，也就是设计的这个阶段。这确实啊是一个轻量化但是利润很高的一个行业。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说了一下英国的汽车，最后呢，在这个环节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同样是在英国的伦敦，有一名男子呢，最近在医院安装了一枚假眼，这枚假眼呢，也是创下了记录，这个呢，也是世界首例 3D 打印的假眼。 英国一名男子日前在伦敦一家医院安装了一枚 3D 打印的假眼，据称是世界首例。据报道，47岁的史蒂夫·维兹在伦敦穆尔菲尔德眼科医院完成安装，左眼窝装入一枚仿真度极高的 3D 打印假眼。院方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首枚完全凭借数码技术为患者制作的假眼。这枚 3D 打印假眼瞳孔部分有纵深，相比传统用丙烯酸制作的假眼看起来更深邃逼真。传统方法制作假眼首先要花2小时，依照患者眼窝制模，之后还需制作6周。以 3D 技术打印假眼，只要对患者眼窝进行数码扫描，半个小时就能生成假眼数码影像，仅3周就能完成制作。研究人员还扫描了维兹的右眼，确保两只眼睛看起来一样。维兹对 3D 打印假眼美化形象的效果非常满意。他说自己20多岁时失去左眼，之后戴假眼，但他不喜欢原来假眼的样子。这只新的眼睛看起来棒极了。院方表示计划开展临床试验，以便为更多患者安装 3D 打印假眼。 3D 打印技术在我们身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小到呢很多 3D 打印机都可以以民用化的方式走入家庭，我们打印个手机壳啊，打印个家庭当中的一些小物件啊都是可以，大到呢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比如我们曾经也和各位提到，现在 3D 打印技术都可以打印飞机发动机的核心机了。这看看这技术是不是运用的非常的广泛，小到打印手机壳，大到打印发动机都能完成。未来呢在医学的领域的应用一定会更加的广泛。刚才听到的是打印假眼，其实这个事儿讲来啊也是现代医学呢非常注重和发展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呢就是个性化的医疗。其实我们回头看医学在进步的过程中，永远都是一类药或者一个药方然后给一个人，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其实个体和个体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未来是不是能够有着更加精准的施策，除了药物之外一些治疗的器械治疗的方法也能不能更加的适合个体呢？这一定是未来的发展大方向。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呢走入本期的话题。今儿呢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呢非常的有意义，也是人类在航天史上的一个探索，我们真的要去撞小行星了。怎么去撞呢？撞小行星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给您答案。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世界末日有着各种各样的想象，而其中最有可能的则是行星撞地球。作为恐龙灭绝的头号疑犯，有可能对地球造成威胁的小行星一直是我们重点监视对象。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做的也不再只是监视。日前，美国国家航天局的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正式启动，这也是人类首个小行星防御探测任务。正所谓驱赶头号嫌疑犯，解除危机得平安。小行星对于地球有着怎样的威胁？这项计划的任务和目标是什么？它又是如何解除小行星的威胁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防御太空危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非常的有趣。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24号，美国的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又简称为 DART 啊，它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呢叫飞镖。哎呀，你看这个任务的名字多多呀，大家就记住啊，它的名字叫飞镖啊。这个任务发射了。飞镖任务的目的是什么呢？用一颗呀大约重550公斤的航天器，以每秒6.6公里的速度呢，是撞击某个双小行星系统当中的一个。这个双小行星系统呢是两颗星组成的，一颗叫栾大星，一颗叫栾小星，它应该要去撞栾小星，目的是什么呢？验证动能撞击防御小行星技术。这听起来里面有很多高科技的词汇啊，以及为什么好端端的要发射航天器来去撞击小行星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天文科普博主徐萌。徐萌你好。 大家好。 我刚才向大家介绍这个新闻的时候啊，这个发射任务的名字比较复杂，叫做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飞镖嘛。那究竟这个任务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首先从任务的全称里，其实就已经能够大致把这个任务就是可以概括出来。首先，它是一个测试任务，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演习性的任务，之前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去尝试一下通过这种方式能不能成功，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测试任务。然后这个测试测的是什么呢？是让双小行星重定向，就相当于是改变双小行星的相当于是运行轨迹也好，或者是说把它撞飞一点撞歪一点都行，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任务。 那好端端呢，我们为什么要把两颗在宇宙中跟我们毫不相干的小行星去给人家撞飞呢？ 就是首先吧，小行星这个东西它和我们说起来也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也挺相关的。说它没有很大的关系呢，是因为其实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就大家不用担心，就像电影里一样动不动就是小行星撞了地球，或者像动漫里一样彗星撞了地球这样的事情，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相关的这个点在于它又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比如说差不多一颗100多米大的这样一颗小行星，它平均每20000年就可能会撞击地球一次，当然它越大的，它比这更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概率就更低。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知道小行星和恐龙它是有血海深仇的，就是目前的就是科学家是认为很有可能当年的恐龙就是因为一颗10公里这么大的小行星当时撞击了地球，然后引起了全球性的气候的变化，环境的变化，然后导致包括恐龙在内的一系列动植物的一个大灭绝，它其实是一个地球上的第五次物种大灭绝，叫白垩纪末大灭绝嘛。 对， 这个当然了，这样的事情它发生的概率就更低，因为我们前面说十公里这么大的一颗小行星的话，它其实概率就更低，它差不多平均1到2亿年才会就是在地球上发生一次，在我们人类的这个尺度上，目前是不太需要关心的。但是像100多米。这样的小行星撞地球，它虽然说概率也挺低的，但是没有低到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地步。那么我们肯定会想，虽然说现在这颗小行星和地球是毫不相关，因为它其实是没有按照目前的推算，它在接下来的100-200年里面都是不可能撞上地球的。但是正是因为它和地球现在不相关，我们就很想要去了解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将来有一颗会撞到地球的这么大的小行星，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赶走它，去阻止它撞地球？那么正好趁这颗小行星现在是不相关，我们可以拿它做一个实验，真的因为它真的相关了，我们再做实验就来不及了嘛。 对， 所以说我们要趁现在刚好是一个地球很安全的时期，然后这颗小行星也很安全的时期，我们要去发这个探测器去做这个实验。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时机，选择这样的小行星， 对， 选择这样一个看似不相关的小行星。 这想起了咱一个成语叫未雨绸缪嘛。 对， 危险没出现之前，我们先赶紧想办法来去杜绝这个危险，或者呢通过科学的方法来降低灾害。那接下来我就想问问你，在宇宙当中小行星有那么多，咱怎么就偏偏选了我刚才说到的栾大星和栾小星呢？选它们一定是有原因的吧？ 这个原因其实是有很多，比如说首先它们是近地小行星，近地小行星它本身就是我们最关心的最有可能会对地球造成威胁的这一类小行星。然后就是近地小行星它也比较近，我们探测器就路上只要花费1年时间可能就能飞到，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很快的看到这个实验结果。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任务它要撞的这个小行星，这个栾小星，它直径差不多是160米左右，它其实刚好是一个我们非常担心的这么一个尺寸。刚刚我们说就是差不多100多公里的 差不多100多米的这个小行星， 嗯， 它其实就是可以给地球造成一定的危害，而且也是2万年可能就会光顾地球一次，又是一个概率不能忽略不完全概率不能完全忽略不计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关心这样的一个尺寸的小行星的。 嗯， 当然更重要的最最最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颗小行星它又刚好是一个属于一个双星系统。 嗯， 这个属于双星系统它就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探测器，我们人类的探测器，它一般来说它都相比于小行星来说它都是很小的。 嗯， 对不对？它可能就只有几百公斤这么一个大小，相比于小行星来说，那就是我们说的皮肤撼大树。 嗯， 它其实是你很难通过，就我们目前的技术来说，很难通过一颗人类的探测器就大幅度的改变一个小行星的轨道，然后我们还能明显的能够观察到这样的一个变化。 嗯， 就是目前的技术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双小行星的话，因为双小行星它们自身的一个轨道运转，它的周期很短。 嗯， 这个双小行星系统里面，卵小星每12个小时就能环绕卵大星一次。 嗯， 那么它这个时间间隔很短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轨道稍微发生了一点点变化，都可以体现的相对比较明显，就可以观察到，相当于我们可以把一些微小的变化通过在双星系统里做实验这样的一个方式，把这个微小的变化放大到我们人类很远很远就能够看出来这样的一个程度。 嗯， 就是这么一些原因全部加起来的话，这样一个双小行星系统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对象了。 嗯，我看到相关的数据显示啊，曾经呢这个双小行星系统在2003年的时候就距离地球就比较近了，当时是718万公里。那么下一次呢距离地球比较近的时间就是在2022年的10月4号，当时距离地球呢应该会达到1066万公里。是不是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咱们刚才提到的11月24号发射的这颗探测器就要去撞卵小星了呢？ 对，我们这颗就是这颗探测器它选择的时机，其实它发射的时机是不太讲究的。 嗯， 就是不是现在发也没有关系，但是它撞小行星的这个时机是非常讲究的。 嗯， 就是这颗探测器现在目前计划是在2022年的9月底到10月初去撞小行星。 嗯， 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你刚说的，它是到10月份刚好这个双小行星系统又到了离地球非常近的时候。 嗯， 那就相当于撞完了不久，然后我们从地球的望远镜上就能够以更近的距离更清楚的去观测它们。 嗯， 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是相当于是之前一早就定好的，然后是不能动的。 嗯， 发射的话其实路上这个赶早一点赶晚一点这个其实倒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哎，我问你个题外话，你打过台球吗？ 我没有打过。 那你总见别人打过台球吧？ 对。 那我问你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一次来派这个小航天器去撞卵小星，也有点呢打一场太空台球的意思。我们知道打台球呢是用一个球撞另外一个球，能不能撞得上以及撞上的位置对不对，其实对于整个接下来局势的走向会有很大的影响。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咱这550公斤的航天器能撞得上卵小星吗？ 这个的话，首先是这个探测器它这次安装就是设置了一个智能导航系统。 嗯， 就是它到了外太空，到实际上在它计划撞这颗小行星之前1个小时里， 嗯， 它看那颗小行星其实就还只是一个小亮点，然后它那个时候又离地球这么远，这个时候地球再去操控它去找目标再去撞其实是很困难的。 对， 所以它这个探测器设计了一个智能导航系统，就是它自己的相机会在就是着陆撞击前4个小时就开始就是拍照，然后反馈给它的算法，然后算法再自动去匹配这个位置，然后去选择这个小、 哦、 去不断的跟踪这个小行星，然后定位到那个合适的撞击的位置。 嗯， 然后全程是一个自主的找到这个目标，自主的去选定这个最终的轨道，然后自己去撞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哦，哎呦，这个听起来好科幻啊，就是自己来决定自己终结的地点和时间在哪里。 对，这个其实也是这颗探测器这次想要去测试想要去演习的这么一个新的 一个航天技术， 嗯， 你之前没有这样的应用场景吗？ 啊，所以接下来它是不是能够准确的完成任务，这个也不是我们在设计之初就能够通过精确的轨道设计啊、科学计算啊能够完成的，这还要看在这颗航天器上面自己搭载的这一套智能系统是不是能够来完成这个工作。那好， 是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是不是在距离地球这1000多万公里的这个距离上能够很好的监测出它撞击了卵小星之后它的细微的变化，就这个变化我们得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工具来去支持来去观测，以及在当时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它撞击的那一刻因为地球自转的原因或者其他的原因我们没有看到那一瞬间，你觉得会存在这个可能吗？ 嗯，这个是一个挺好的问题。首先它自己就是撞前撞后会怎么样，这个探测器它相当于是设计了一个双保险的，在撞击之前它就在撞击差不多10天之前它就会从自己身上分离一个更小的卫星，就套娃分离出一个更小的卫星，然后它自己撞的时候这颗小卫星就刚好是也是飞过这个小行星，它就可以做一个短暂的观察，看有没有撞上，然后撞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是可以做一个粗略的观察然后传回地球的。当然这个小卫星它比较小，它没有更多的观测功能，就飞完这一波看完就没有用了。那接下来的任务又交给地球上的这些地基的望远镜，天文望远镜来接力完成。他们就不是直接看了，因为这么远，对不对？这么远，就哪怕是这两颗双小行星系统离地球最近的时候，在地基望远镜里，它其实也只是一个小亮点。你也不可能说去看它转得快了没、慢了没，或者是直接去看它的表面有什么变化，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地基望远镜有一套新的很好的办法，也是充分利用了双小行星系统这么一个特点。因为双小行星系统它是小的那个绕着大的那个公转，然后他们又同时去绕着太阳公转，那从地球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系统的时候，这个小的这颗在不断环周期性的环绕大的这颗的时候，它就会周期性的遮住一小部分这颗大的小行星的这一部分光芒，就是遮住它的反射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看它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每次遮住的时候它那边就暗了一小块，当然不可能完全遮住，因为是小的挡大的嘛，但是它亮度就会降低，那么周期性的会有降低，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小的相对于大的是多少时间绕了一圈，这个数据通过重复的观测是可以比较精确的测出来的。那它撞之前的这个周期我们也是知道的，那么之前之后一对比，那为什么就是之前之后一对比，首先就知道它的周期变化了多少。按我们现在的估计，它的周期会减慢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几分钟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会它的周期会减慢呢？是因为撞了之后，我们那个探测器迎头撞了之后，减慢了这个小行星的速度。减慢了这个小行星的速度，它就体现在了这个周期上。然后体现在这个周期上呢，又被我们它就是地基望远镜通过观测这个小行星的亮度来体现出来。相当于一个很复杂曲折的过程，但是又是可以用我们现在的技术来比较精确的测到这个变化的。 你一讲这个过程啊，我就觉得这个背后一定是科学家们死了很多脑细胞，这得把这事儿想得多么精细，还得想很多备案，还要有冗余的这些设计，这个才能够把这个实验完成。但是你说他们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啊？当然这种事儿很有可能在科幻电影中出现，那就是这个飞镖它去撞卵小星，可能中间有操作失误，可能这个自动识别的算法出现了错误，本来这个卵小星和地球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它上去咣这么怼了一下，把卵小星的轨道给它怼偏了，于是接下来它就正对着地球飞过来了。我们本来做实验，结果没想到最后带来了一场灾难。 这个的话就还是探测器它自己本身，为什么说其实没有这么个担忧，就是因为探测器自己它本身的能力其实是没有那个能力，因为按照现在的设计，探测器就是想完全充分的运用自己的动能，然后是最大效用的，以全速，然后是迎头，是以最 撞击效果最高的这个角度去迎面撞这个小行星， 嗯， 造成了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最优的最有效的撞击的结果之下，暖小星才会偏这么一点点。 嗯， 那么如果你计划出现了失误，然后或者是撞歪了，或者是没有撞，就是没有刚好正撞它的中心擦过去了或者怎么样的话，那其实就是你撞击对它偏移的这个效果其实改变的就更小了。 嗯， 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满打满算它都就只有造成这么一点变化，那如果出了失误其实就是变化会更小，就不用担心就是会超出计划外的把它大大的扰乱它的轨道，让它本来对地球没有威胁就变得有威胁，这个就不可能发生了。 嗯，哎呀，这个是我最担心的。哎，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是太好了。哎，那再来说一下，这次讲到的是这是一个实验级别的一个项目嘛，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未来要是我们真的发现有直径100米的小行星要对地球造成伤害，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彻底改变它的轨道，还是说在这样实践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能有很多的升级？这也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我看的一部好莱坞的科幻片，讲述的就是有一个还挺大的小行星对地球即将造成威胁，于是呢我们派上去了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带着核弹把这个核弹呢埋在了小行星的深处，然后最后呢一按遥控器，咚，这个小行星炸开了，地球呢也就此呢获救了。你说未来我们是不是还有可能再送个炸弹上去，送到某颗小行星上再做类似的测试呢？ 这个以后也还真不好说，因为毕竟现在目前测试的是一个我们目前的技术上最容易实现的一个方式，但是嗯，这个方式就至少在我们目前这个探测器的这个量级的水平上，就是550公斤的这个水平上，它对小行星的改变还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第一次嘛，是还是希望能够充分的去测试这种方法本身行不行得通。 嗯， 那将来如果想要就是真的有这么大的100多米这么大的一个小行星撞过来，真的想要去改变它的话，首先要在很远的地方去改变它，因为我们知道它离地球越近的时候，就你再去改变它其实是越困难的，因为你在离地球很远的时候，你可能改变它一点点的轨道，它慢慢的积累到地球附近的时候，就这个轨道偏就已经偏很多了。 嗯， 相当于你在很远的地方改变一点点，最终它效果会很明显。但是你如果已经迎头已经相当于离地球非常近了，你再去改变它推它几厘米，它可能就效果非常差。 嗯， 那就首先我们要更重要的是先能够发现这颗小行星， 嗯， 然后及时的去预警它，就是它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够预警到它对地球有威胁。 嗯， 那么我们就要早早的去改变它。 嗯， 然后同时真的有威胁的时候，那同样如果我们是用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换更重的探测器， 嗯， 然后用相当于更大的威力去偏转它。当然这个只是说这个就是动力撞击这么一个方式，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就比如说用激光或者其他的引力拖曳去把它推走，或者包括说去安一个炸弹，安一个核弹，这个在我们目前的技术上来说，嗯，实现上还是有一些难度，但是将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也不是不可能的嘛。 嗯， 如果真的有小行星就是实际这个危险发生了，那肯定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了，那就也不是现在这种我们非常游刃有余的角度去留有余地的去想的是这么一个方针啊。 嗯，对，这个未来要真的出现了紧急的情况，那可能也是要用紧急的办法，所以这次呢也仅仅就是一个实验，我们的目的就是撞它一下看能不能有用，这个是我们实验的最终的目标。那说回来啊，你刚才提到如果未来有一天要真的有一颗小行星要来到地球的话，我们要对它进行相关的处理或者预防。哎，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有小行星来，小行星是大还是小，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伤害，咱们是有相关的监测机构来天天做这种预警吗？ 这个其实是全世界各地的很多天文望远镜，它会定期的对天上进行巡天观测。 嗯，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世界各国都有一些小行星的巡天计划。 嗯， 他们这些巡天计划的目的就是不断的去扫这些天区，然后去发现越来越多的小行星。 嗯， 而且随着这些探测就是望远镜它的那个分辨能力的提升，我们是将来是有能力发现越来越多的小行星的。你发现了这颗小行星，然后 把他们的轨道记录在案了，那么对他的轨道有没有危险，然后轨道这一次就是现在相比于之前有没有就是改变，或者是本来没有危险然后现在他对地球可能有危险了，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做了充分的记录，然后也就心里有底。 嗯，那 现在来说差不多100米以上的， 嗯， 其实差不多是有一很大一部分我们是可以观察到的，但是比100米更小的现在的巡天计划就可能有困难，但是将来随着望远镜技术就是观测能力的提升，可能我们可以把100米以上的小行星全部都记录在案， 嗯， 那我们就可能是会是一个更加安心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哎，你刚才讲到要把100米以上的全都记录下来，咱们真的能够实现吗？因为小行星它又不像恒星，它本身又不发光，我们怎么能够把对地球所有有威胁的小行星都能看得到呢？ 嗯，这个的话它不，虽然它不发光，但是一方面小行星它是会反射恒星的光嘛，还有一部分小行星是可以通过那个地基雷达去观测，就比如说这次的这个双小行星，就栾大星和栾小星，他们尤其是这个栾小星，它能够发现这么小的栾小星，它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是观测到了它的这个就是小星演过大星的时候那个光线会变暗这么一个就是演星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同时用那个阿雷西博的雷达给他做了那个雷达成像，然后把这颗小星相当于在雷达图像里面体现出来了，然后就能够看到这么小的东西。 嗯， 就相当于除了去看之外，除了光学上去看，它还有一些辅助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一些可能不那么明显的、不那么容易看到的小行星。 嗯，所以这些潜藏在宇宙当中的威胁，我们其实现在也是有成熟的技术可以对他们多一些了解的，而且未来随着呢巡天设备不断的先进，我们呢对于这些地球隐藏的威胁也会了解更多。也祝愿这一次的这个实验任务能够成功，成功了以后呢，也让我们面对啊这些未知的潜在的未来呢，从数学概率上来讲一定会发生的危险能够多一些应对的方法。好，我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天文科普博主徐萌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 好，谢谢大家。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甄好骗，现在情况十万火急，可不是聊天的时候。大哥，大哥，真知道，救命啊！ 好骗，大哥还没回来呢，你怎么了？难道被人劫财了？哦，不对，你看着也没钱啊，难道是被人劫色了？那这人口味也太重了吧。 二姐，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我被骗了。 嗨，我还当什么事儿呢，你不是天天被人骗吗？哦，说吧，这回又怎么了？ 我下楼买鸡蛋，这鸡蛋盒上写着纯天然无污染高山养殖，可实际上呢它是一盒被打了激素的鸡蛋呐！ 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打了激素啊？ 你看，我刚随便拿了两颗蛋，打到碗里，一颗这么黄，一颗竟然还是双黄蛋，这也太不正常了吧！ 哦，双黄蛋确实很少见啊。 是吧？而且刚才我上网查了，网上教我怎么辨别激素鸡蛋。你看蛋壳很脆，蛋清很稀，这都符合呀，证明这确确实实是激素鸡蛋啊。 天哪，还真是啊。走，姐带你去找商家维权去。 等一下，你弟弟我可是一个尊重科学讲事实的人，我决定啊请大哥带着这些蛋去实验室测一测，拿到结果再去找商家。 你让我干嘛？ 哎呀，大哥你可回来了，我在楼下买了一盒蛋，感觉像是激素鸡蛋，想让你带去实验室测测看。